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51集。神童。 洛山的马场有了雏形，中博的马道修得太快了，四月底就能通了。 沈泽川是拿银子生砸出来的，能不快吗？萧池也想到这茬，就想到了去都。他把刀收回鞘中，在喝奶茶的空隙里单手拆开了沈德川的信。 一灯大师在河州。 萧池也迟疑片刻，看向古今。 一灯大师怎么去了河州？ 古今臂上搭着新袍子，闻言想了须臾，摇头说， 一灯大师怎么会去河州？主子，大师早年就是在河州出了家，这几年只肯在咱们离北附近云游。 那还真奇怪了。 萧池也莫名不快， 我掘地三尺都没找到的人，怎么就落在了颜和如手里？ 陈阳说着空碗。 那颜和如贪生怕死，中博去年那么乱，他想找大师保命。 陈阳的声音渐止，帐内静了半晌。萧池也在找一灯大师，这件事是从去年六月就有风声的，颜和如要是早就有了大师的下落，为什么迟迟不吭声，而是要压到现在？萧池也折上信。 近几日我在二营，古今今夜就策马南下到端州守着府军，若是大师顺利抵达你就回来，若是大师没有到…… 萧池也眼眸漆黑。颜和如连续打了几个喷嚏，攥着帕子擤鼻涕，把鼻头揉得通红。他坐在椅上探头看姚文玉写字。 袁卓先生这字就如同飞鹰奔兔，不仅刚还…… 颜和如一顿吹捧，末了又对姚文玉笑。 先生嗑瓜子不嗑？坐这儿怪没劲的。府君几时能处理完案务？日日都这般忙啊，那得当心身体啊，熬坏了就不好了。不过一灯大师都在路上了，算算时间，过几日差不多就该到了，到时候请大师给先生看看腿，保准能让先生重新站起来。 姚文玉一笔勾坏了，面上也看不出生气，只是遗憾地看着纸。颜和如试探着姚文玉的神色，趴在桌沿。 先生受此大难，恨不恨那薛延青？他坏得很呢。不如先生跟我联手设局，咱们趁乱弄死他，把他吊在去都曝尸数日，以解先生心头大恨呢。 姚文玉眉间微皱，搁了笔。 此举有伤阴德。 燕和如露出了然的神情。 哦，先生是读书人，读书人都讲究这个，像我们这种做买卖的就没这点讲究。有仇不报是傻子，越是变本加厉的讨要，越是能叫人痛快。 姚文玉觉得他意有所指，在挽袖时准备说什么，颜和如却竖起食指，悄悄地嘘了一声。屋内安静下去，庭院内的脚步声就格外清晰。正堂内的沈泽川似乎出去了，站在檐下听前来呈报的人讲完话。乔天涯原本站在侧旁，闻声神情一变，重复道， 翻了翻了。 传信的锦衣卫拭着汗。 夫君，马车就卡在茶州外头，罗木都来不及派人迎接，车就已经翻了。 费胜逼近一步急声说， 大师呢？ 屋内的颜和如捂着嘴转动着眼珠子，对杨文玉很是可惜地说， 老天作证，这个跟我没有半点关系，我就待在这里，待在先生和府君跟前呢。 他露眼无害，底边是闪烁的恶意。 这下完了。 我们派去迎接的人才到茶州边界，河州的马车就已经到了，他们被河州衙门追赶着，路上不敢停歇，马车翻在茶州城外的旧马道，坠下了河沟。 锦衣卫略显迟疑，接着说：“ 爹的粉碎，无一生还。” 庭院内的禁卫噤若寒蝉，只闻流水声。那竹筒刻在岩石，新换的池水冲刷着石面，把残存的台迹冲到发乌。费胜的心沉下去，即刻看向沈泽川。沈泽川倒是神色平静，在岩下站了片刻。 河州衙门为何要追马车？ 他们过关卡的时候漏了行迹，谎称是岩石清卷，岂料近几日去读新发诏令，整个河州都在缉拿严和儒。衙门一听是严氏清卷，当他们在畏罪潜逃。 这是何等的巧，仿佛连老天都在阻碍大衰到达中伯。费胜不信这个巧合，乔天涯更不信。这次派去迎接的人都是精锐，他们说马车翻了，那就是真的翻了，没做手脚，起码没做让人一眼能看出来的手脚。有意思。锦衣卫还没有作答的时候，沈泽川就已经料定一等大师凶多吉少，不然他们大可自行解决，而不是呈报到沈泽川面前。倘若严和儒把大师当作张牌，那么他这次丢得太急切了，急切到让沈泽川从一开始就很难相信他会真的交出大师。那严和儒哪来的胆呢？沈泽川竖起折扇，没让乔天涯开口。他瞟向偏厅，说：“ 天这么晚了，去准备准备。” 乔天涯脸上肃然，退了下去。沈泽川挑帘子进去时，姚文玉已经出去了。严和儒正垫着脚摆弄自己的金算盘，他心算不行，可是珠算相当厉害，把算珠拨得噼里啪啦响，心里的数字都不会乱。 一灯大师怎么了？ 严和儒把最后一柱拨开，在沈德川坐下时歪过身，隔着桌外对沈德川说：“ 我听着有动静呢。” 这屋里没有人伺候，沈德川自己倒了杯热茶，在香米袅娜间惜字如金地说：“ 翻了。” 严和儒哎一声：“ 哎，怎的翻了？大师无碍吧？我可是千嘱咐万嘱咐，特地派了家中好手跟着。” 沈泽川没喝茶，而是拉过桌案上空了的瓷碟，把那茶倒了进去，像是在涮杯子。他轻摇着头 说：“是河州衙门追赶马车，慌不择路跌到河沟里了，车内所有人都当场毙命，可惜了。我今年就等着大师来续命呢。” 严和儒微微变色：“ 大师没了？” 沈泽川把烫过的空杯压在指腹间，抬眸盯着严和儒，重复道：“ 大师没了。” 严和儒眼睛里原本没有波澜，但是沈泽川看着他，他逐渐流露出惊疑不定，试探地说：“ 人我可交了。” 沈泽川指尖微松，空杯掉到了桌面上，滚了几圈，刻在严和儒的金算盘边。屋内的灯都在后头，被垂下的竹帘遮挡了些许。沈泽川半晌没开口，饶有兴致地端详着严和儒，在这张脸上找不到丝毫掩饰的痕迹，光凭这一点，严和儒就比西红轩强。沈泽川想到这里就笑起来，他垂下折扇支在桌面上：“ 祸从天降，哪能怪你。” 沈泽川没动怒，严和儒反而摸不准府君在想什么，但是他这半年对沈泽川略有了解，知道在此刻急不得。沈泽川最会攻心，他只要稍有松懈，府君就可能变脸。 府君大气量，就是做萧主的人。我在别处见过所谓的豪雄，没有一个比得上府君有城府。现下大师没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我瞧着袁卓先生的病越发严重了，得治啊。 大夫好找，神医难求。 沈泽川像是好奇：“ 你是怎么找到大师的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